嘴。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说书唱戏劝人方，反腐倡廉看中央，昔日外号响当当，而今老万上公堂。天气转晴不再阴，尊声列位老乡亲，年终工作得抓紧，是外号也能见民心呐。怎么马事儿呢？赶上年根儿，年终封箱大戏就在咱们话里话外是隆重上演啊。是啊，啊就是大戏啊，给各位上大菜啊，赶上天好是吧，高兴。头一出大戏叫做贪官的外号，这是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央纪委的机关报的一篇报道，就说啊，话里话外啊，老百姓普通群众啊，说给那个当官的起的绰号有学问，讲话多听听这些个绰号，多听听老百姓的心里话，可以顺藤摸瓜查贪腐，这么大作用。你看看这么说是在论的，为什么呢？比方说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为好搞那个拆迁，被成都市民老百姓称之为李拆城。南京市的原市长季建业六朝古都被他是咔嚓嚓开膛破肚，人称季妈妈。天津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的原局长武长顺讲这个江湖义气是吧，外头人称五爷，还有一万庆良呢，外号叫六百弟，哈，诸如此类，无需再多说了，谁都能看得出来这些个外号，哈哈，不咋地。遇事的这名官员，嘿嘿，什么嘴脸呐？是吗？你看看，就说啊，为什么说明这里头能够看出一些问题？官员他平时工作为了谁干什么怎么干，群众看在眼里是记在心头。外号那就是一种民意的体现，知道吗？说那个孔繁森同志生前当地群众称他为活菩萨，牛玉如被群众称之为孺子牛，杨善洲有外号吗？有啊，草鞋书记。王进喜呢，铁人呢，是吧？黑老包呢？那你看看这外号吗，铁面黑包公吗？怎么这个外号就不能给了李春城呢？他没干这个事儿吗？群众心里有杆秤啊，给谁起什么外号，为什么起，起什么，绝对是一针见血，恰如其分。群众赏给官员什么外号，完全是他脚上的镣铐，怎么说，自个儿走出来的。所以说呢，对于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，多听听百姓对自己起的外号，哎，可以说得上是闻者足戒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对于纪检监察干部来说呢，多听听百姓给官员起的外号，那真的能做到啊，顺藤摸瓜，进而查明这里头有猫腻没有。你看看再论吗，盘点一下京戏里头贪官的外号有没有？有啊，太多了。首先，奸贼。 这个有吧？还有呢，谗臣啊， 谗臣。 还有吗？有啊有啊，泽子啊，什么子？是吧？这都俩字儿的，仨字儿的有吗？有啊，小奴才啊啊！ 金如尘，把我摇摇坏，大哥不是小奴才，我记得他在瓦岗寨，我记得一个大将模样来，我为你造下了三千步，我为你花费一路财，忘了不一定头上戴，花言巧语红嘴来，雄心一次的灵皇寨，哦，哎呀。 那位说还有再长点的了吗？再长点的啊，倒是有一个，就是有点长啊，确实是挺老长的。我这合计着跟您说不说，那位是说呗，都说到这份子上了。哪个呀？哪个外号比较长啊？ 你们是汉奸走狗卖国贼，少年无耻丧尽天良啊。 正是心头的贪欲似钢刀，刮尽民脂与民膏，法网恢恢他无处逃，公堂之上嘿嘿怎堪笑。你唱上了年终封箱大戏来了吗？第二出贪官的眼泪，嚯，这是南都周刊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说是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，老万也有个外号啊，不说了吗？叫六百滴，哈哈。开庭受审，被控受贿超过1亿元，嚯，真不老少啊。说这个老万万庆良当庭认罪悔罪，哎呀，对自己犯下的严重受贿罪行表示万分的悔恨深感，哎呀，各种对不起，对不起党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人民，对不起党，说过了啊，对不起老娘，对不起村长，对不起老婆，对不起街坊，嚯，这会子全想起来了，呵，法庭之上是痛哭流涕，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恳求法庭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，哦。哎呀，馅儿大了去了。由此盘点一番法庭之上贪官百态，是吗？不光这个，有还有别的呢。首先啊，竹筒倒豆子型，竹筒倒豆子啊，就全招了吗？ 太阳下都之位大自仇恨， 这是潘红啊，审潘红嘛，潘仁美嘛，啊，还有吗？还有第二型，没理搅三分型啊，还有这个呢，你看看。 方针舍华可狂傲，欲发反发最干扰，官兵作息三军。 这就俩型了。对了，还有吗？第三型就是老万型，怎么说？ 铺天抹烂型。哦，啊，这个历史上有啊。说书唱戏劝人方啊，年终岁尾都挺忙，奉劝各位有三防。防什么呢？防火防盗防流氓啊，好吗？就说啊，这个总体社会治安那是好的，但是也背不住有那个脏心烂肺歹人呢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转载的是河南焦作晚报的报道，事情就发生在河南焦作山阳区。有一位陈女士恨疯了，怎么呢？孩子淘气，什么淘气呀？他那儿子呀七岁，天真烂漫小孩儿。话说这一日问他妈妈啊，娘啊，这是怎么这口音？你看看这河南人嘛，娘哈，包小姐是谁呀？哎，陈女士觉得挺纳闷，怎么突然间跟我说，我身边没有姓包的年轻姑娘啊？什么包小姐啊？不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，小手一伸，给他妈看一卡片，说是啊，什么人打门缝里面给塞进来的？呵，一看这卡片，哎呀，什么包小姐呀？这卡片上那招嫖的，呵，这怎么跟孩子说呀？孩子还紧着问。啊，谁是包小？哎呀，这不是您告诉我，我没法说，我说不清楚。哎，这就是个姓包的，咱不认识不就完了吗？还有这个事儿呢，还有那个事儿呢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《辽沈晚报》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辽宁丹东。头几日商场里头上演一出闹剧，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是仨人啊，一个老人老太太，还一怀孕的妇女啊，还一小孩，也不是小孩，就一小年轻吧。说这仨人啊，就是起因都是特别小的芝麻粒儿大点事情，是吧？因为年终嘛，到这个商场里面购物，着急忙慌的，是谁碰了谁一下，谁踩了谁一脚，就为这点事儿，好吗？仨人呛呛起来了，呛呛急眼了，哭腾腾。这仨人几乎同一时间是同时摔倒。哎呀，不行，他把我打了，他把我撞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他欺负我，好吗？这都什么事儿？警察过来干嘛呀？你们这是大年纪的，这不过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一看警察来了，这仨人都站起来拍屁股，咱这行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啊，戏散了，戏散了，好吗？北京新闻广播的无间读报节目《话里话外之昔日的外号响当当，而今老万上公堂版》，我是立新。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的是中共中央啊，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啊，新华网习近平签署主席令，公布反恐怖主义法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这个明年人代会啊，3月5号召开，那么政协会呢是3月3号开幕。反恐法明年元旦起实施，公安部设立了专门的反恐专员，很重视这个事情。新浪说是多名网友爆料，怎么回事？感觉着这个2016年考研这题漏了是吗？啊，教育部已经回应了，已然报警，说广东有一大妈为了躲30亿的债务，欠了30亿啊，花了100多万来北京整容了。整完之后呢，那也一样给发现了呀，是不是啊？欠债还钱去呗。今天北京各报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说是 咱们国家修改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，全面两孩，元旦正式实施。新京报呢就此呢进一步的深入报道，说明确了啊，这个法律一孩二孩均可延长生育假，那么这当中呢没有写入禁止代孕条款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会儿再说。京华时报说了啊，北京天然气临时短缺，上周六开始是限量保供，没大事儿，放心吧。晨报啊，说是那个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，这边的在紧张救援，那边户矿业企业那董事长心眼一窄啊，董跳井溺水身亡。环球时报说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不是开始辩论了吗？呵，这边一姓蔡的女的啊，那边是朱先生，哎呦，呵家伙，辩论啊，九二共识是各方的聚焦点，这是正差，我不说过吗？这是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基石啊，这个可是不能含糊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哦，嗨。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呢。 我这么听什么听 ？FM， 听听听听。 去去去，你别去，给我听听。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。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， 给各位来这个说大报啊。今天的人民日报在一版有一块小言论，说是别当水分的二传手，就提醒啊各地的那个干部，特别是负责任的。怎么说呢？有一个真实的事情，就这言论作者啊，他们单位到了年终年根底下也得汇报汇报工作成绩五的。嚯，底下人说了半天，上面这领导皱着眉头说没听明白啊，你这个有的细节对不上啊，你再查查吧。嚯，闻听此言，唰啦，对方拿出了二十多本材料，还是不同版本的，看上去内容丰富，仔细一看大同小异不说，而且很多的数据认真核算还是对不上号。打哪儿抄的这些个数据呀、啊、这不是水分吗？这不是假大空吗？形式主义啊，那太要不得了，是不是啊？新华每日电讯说，这个现在啊，咱们这个京津冀治理雾霾，要搞精细化的治理，多种举措并举遏制雾霾，协同行动发力治理雾霾，重现蓝天嘛，是不是啊？说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这个年终讨薪这都成行规了是吗？加了引号的行规，年年讨薪，年年讨，不是这个他有没有制度啊？能不能根除这个积弊呢？是不是您说？这个光明日报说这个也是啊，就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修法啊，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，这不咱们人大刚刚通过吗？那这个当中啊，刚才提到了，说是这个禁止代孕这条给删了，为什么删呢？那么记者呢就这个事情来采访有关方面负责人，他讲话啊，这个代孕问题非常的复杂，所以呢要认真的论证，是吧？将来是拿得出章程来的啊。那么另外光明日报也说了这么一条，这个跟家长们有关系啊，说头些年嚯、哦、外国语学校那个火，现在呢面临生存尴尬啊，因为这个英语教学普及了，你不用去专门的学校，大中小学的英语教学都杠杠的，哈，国际班也出现了，保送生政策也紧缩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呢啊，有些个那个过去啊做这个买卖的 看来好像有点不大灵光了，是吧？今日一句话新闻，这个京华时报说，这个天津至保定这铁路今儿个开通运营啊，这个对缓解咱北京铁路枢纽压力是有帮助的。另外呢，给各位提个醒儿，说星期四啊，就是31号跨年夜晚高峰有可能提前啊，各位做好准备。那么北京青年报说呢，咱北京发布了北京市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，饮用水安全明年起是每季度要公布，明天将出现短时重污染天，短时啊，再短点吧，哈哈。对，北京青年报说是北京啊，315家污染企业今年关停退出。好啊，延庆县变区社区了，昨儿是正式挂牌，可喜可贺。今日人物常小兵，这北京晨报说的，这是谁呀、啊、电信的一把手被调查了，涉嫌严重违纪呀，接受组织调查去包，是吧？今日人物小何，哪儿的小何？这是这个北京青年报说的，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那个地方的一个工作人员。怎么呢？被人举报了，说是他在这个微博上老是晒一些照片死的一些猛禽啊，说这人平时喜欢玩鹰，说背不住是不是猎杀猛禽呢？猎杀就猎杀，别介呀，猎杀的猛禽多数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这个事情已经开始展开调查了，您看看哦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 陪你说说话，陪你聊聊天，陪你唠唠嗑，听好啊，可招笑了。 这个正好赶上大伙儿都在啊，发一小通知哈，这个星期五，那就是明年的元月一号，就是元旦那天呗，大伙儿都休息，都休假。那么立新呢？立新不能闲着，必须得陪着您，给您读报啊。那天还是直播啊，大伙儿要是不忙的话呢，这个啊，没睡懒觉，是吧？那位说谁睡懒觉睡到晌午啊？就那个意思，可以跟我互动交流啊。这个静无扰来了啊啊，好好好好好好啊，你看你就知道了，是吧？龙哥师傅啊，说反常，哎呦呵，反常也是延庆的啊，还有这个不都熊啊，不都熊啊，贪官的外号都起得很贴切，那必须的。老宋师傅，敏敏是吧？远方老哥啊，这个是吧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啊，可不是嘛，人心不足蛇吞象嘛，这都戏词儿啊。不是戏言，是戏里的词儿啊啊啊！你看看春蚕啊，北京雾霾那是暂时的。哎，对喽，哈哈，但是得咱们下力气得他得治污啊，不治污他就不是暂时的了嘛。夭夭之桃啊，为官者当警钟长鸣，时时的自省啊。美羊羊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啊！还有这个踏雪寻梅，严查包小姐，哎，嗯、欧阳马修是吧？说是。不是还有那个姓差的吗？啊，不光是李差成嘛，还有差呢是吗？啊啊，对啊，那就继续查呗，是吧？司马光砸缸啊，新年到了，大伙儿注意身体，就是高啊，听着呢是吧？公交早班车，早班车得这会儿来，夜班车得一会儿来啊，他夜班他得一会儿且着呢是吧？智叟翁啊，还有这个好些朋友是吧？都来了啊，都来了，对。好朋友们嘛，嚯、哦，这家司马光砸缸，这拍的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，阳光师傅啊，平常啊，老王是吧？还有这个绿萝啊，绿萝说风菊上班了没有啊？我给您看看，我查查考勤就知道了啊。哈哈，对，还有考勤，对啊，还有这个李李啊，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快乐的狼主啊，50后啊什么的啊。对了，50后问我这么一码事儿啊。他说那个马布里博物馆具体在什么方位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但是呢我也给您问去的话呢，这个问问邮局的人吧，到邮局的人知道的话呢，回头我再给您这个详细的解答。那现在来说呢，就是在咱北京建外大街这有一个邮局的一个贺卡旗舰店啊，这是在什么地方我还真不太清楚